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古青志对此没有任何异议。和丁秋云的好人缘不同，古青志虽然出色，但性格安静，不喜张扬，朋友也没两三个。丁秋云怕他寂寞，就总是主动陪他吃饭，而他对此也没有什么特殊表示，规规矩矩地低着头拿筷子夹着盘中的秋葵。丁秋云跟他搭讪： 你喜欢吃秋葵啊？ 嗯。 然后就是漫长的冷场，丁秋云也不觉得尴尬，主动把自己盘里的秋葵分给他，就继续吃自己的。丁秋云是个很能暖场的人，但也知道该如何跟不同的人相处。父母给他选择的自由，他就珍惜这份自由，靠自己拿主意。古星志不爱说话，他也不会故意逗着他。丁秋云是天生的弯。不得不说，古星志这种秀气外貌恰是丁秋云喜欢的长相。不过古星志好像对他并没有那个意思，平时低眉顺眼的，只在自己偶尔收到同性情书时会摔一下门，也不知道是反感同性恋还是反感那些情书。丁秋云从不会勉强别人，所以一直与古星志保持着君子之交。直到一次解救人质的模拟训练，丁秋云所在的小队向一栋楼房发出冲击，负责与他们对战的机器人却发生了集体失控和暴走，开始无差别疯狂攻击他们。丁秋云好容易掩护着其他队友冲出，却得知古星志被围困在了里面。古星志通过古老的无线电对丁秋云说： 别过来，我这边已经被毒死了。 丁秋云只说了两个字： 动车。 说吧，他掉头冲回了筒子楼。把古星志带出来时，丁秋云的右臂被榴弹钻了个眼儿，左肩后插了一把刀进去，只有刀柄还留在外面。他一出来就推着众人往开阔的地方跑，等确认完全脱险，众人才发现他背上的刀子。丁秋云急着查看众人伤势，嘴里念叨着： 没事没事。 结果还没检查几个人就撑不住了，脚一软倒在古星志怀里晕了过去。经检查，丁秋云的伤势终究是对他的个人前程有了影响，审批过后提前退役的通知下来了。丁秋云很难过，但在离别前夕面对众人时，他还是笑嘻嘻的： 瞧，你们丁队以后就是挂在墙上的负面典型了。 解散后，古星志一言不发，转身便走。丁秋云找到他时，他正在操场上一圈圈跑着，丁秋云从后面追上他，与他并排跑。古星志发现了他，却佯作不察。丁秋云跟他打招呼： 哎。 古星志不答。 哎哎。 古星志突然就有了动作，攥着丁秋云的领子，把他直接推倒在跑道中央的草地上，扑压在他身上，问得丁秋云喘不过气来。丁秋云又喜又疼： 哎，别别别，古副队腿抽筋。哎呀。 古星志握住了他的小腿，沉静的目光下燃烧着让丁秋云有点看不懂的炽烈。 丁队。 丁秋云搂着他脖子，咬牙活动着小腿。 啊。 丁队喜欢我。 古星志声音中有着说不出的情绪。 不然不会拒绝我。 丁秋云实话实说： 那种情况 换谁我都会去救他。 吴兴志捧着他的脸，桃花眼直直地盯着他。 是这样吗，丁队？ 丁秋云乐了。 不过你尤其要救。 两个人都是成年人，既然捅破了那层窗户纸，自然是一拍即合。丁秋云回到地方，读完了剩下的两年大学，并成功保研。在大四时，他去了本市一家动物园当饲养员，算是实习。就现在的科技水平而言，饲养员一职早已不是单纯的投喂动物了。他第一天去世，老管理员介绍道： 既然是乔老师介绍来的，那你就负责报员的调度，食水都是定时定量供应的，负责观察的 AI 每天会写观察日志，你每天只需要清查一下系统，确认系统正常运行就行了。 这工作听起来有点无聊，丁秋云便问道： 如果豹子病了呢？ 老管理员隔着老化镜片看他： 医护 AI 会为他治疗的，你只需要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就好。 唉。 丁秋云微叹，他挺不喜欢这种全自动化的制度的，显得太没有人情味了。各个专业之间其实没有太多区别，只要招一个学信息管理的学生，就能纵横各行各业了。但社会大势如此，他也无可奈何。老管理员把他带到一间保育室前，指着里面一只正在叽咕叽咕吃奶的小花豹说： 对了，还有新生小豹的看顾任务也是你的。 丁秋云看着小猫一样的花豹，刚刚绽开一个笑容，就听老管理员说： 这是今天要处理掉的，不过这和你关系不大，你只要负责照看好它就可以了。 丁秋云没弄明白 处理什么。 我们对这只小豹做过全身体检，它没得癌症，所以需要解剖研究。 丁秋云觉得这逻辑有点混乱。老管理员从眼镜上方打量着丁秋云： 癌症的事情你没有听说过吗？ 如果说是癌细胞进化的事情，丁秋云当然听说过。随着自然和医疗环境的变化，癌细胞为了对抗各种药物也实现了自我进化。目前全球人类患癌率已达到 17%， 而且相当难以治愈。但经过老管理员的科普，丁秋云才知道近两年来癌症已经发展到一个多么可怕的程度。癌细胞经历了与抗癌药物的漫长抗争以及自然环境的衰退与污染，最终将一个先前并不明显的特性彻底显性化，可遗传性。如果说以前的癌症可能会遗传，那现在癌症的遗传率就达到了 80% 以上。这种特性最早体现在了豹类的生殖与繁衍上，后来其他动物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，尤其是经由人工繁殖的动物，新生的十之八九都携带有先天的癌症基因，该症状迅速蔓延，很快发生在了人类身上。当在半年内连续有8名不满4月的婴儿因为先天肿瘤的恶性并发症去世时，医学界慌了神，他们开始在动物身上实验，试图加快攻克进化版癌细胞的步伐，并解剖出生后体内不携带癌细胞的幼兽，好从中制作出类似于百百破疫苗一类的预防性药物，在孕妇怀孕时便加以注射，只觉癌症对下一代的影响。听完老管理员的讲述，丁秋云感到有些不适，尤其是在老管理员走后，看着小奶豹咬着山下的小绒垫哼哼唧唧，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，他实在是难以接受。他有心把这小东西救出去，救出去之后又能去哪里呢？去适合它生长的野外将它放生吗？可现在哪里还有野外呢？环境开发已臻极致，人类的足迹踏遍了世上每一个人力所能及的角落。人类发现了许多新物种， 将他们送上了科学宣传画册，引得爱好者们纷纷鼓掌叫好。但是很少有人去想，他们究竟愿不愿意被打扰。每一个生物栖息地都被划出了一道道藩篱，每一只生物都有了自己的编码，就连深海2000米以上的生物都会被监控。AI 会通过热能装置和活动感应装置自动扫描新生动物，并将它们登记入册。对于人类来说，生物已经完全丧失了其神秘性。豺狼、虎豹、虫蛇、金鲨都成为了人类，或者说是 AI 的玩赏物与实验品。 Thank you.